你好，我是秋月。今天我分享的标题是《产品经理的工具指南》。产品经理在日常工作中呢，会用到大量的软件工具，每种工具都有它适合的场景。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恰当的选择不同的工具，对产品经理来说非常重要。每种工具的背后，也对应着产品经理相应的技能以及思考。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工作中常见或常用的软件工具，以及我的一些思考。要分享的第一类工具呢，是纸和笔以及手机的扫描 App， 叫做 Scanner Pro。选择用纸和笔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沉浸感，注意力比较容易聚焦。纸和笔像是身体的一部分，不需要用额外的精力考虑怎样使用，可以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内容本身。二是无需过度关注细节，纸的面积有限，而且笔头通常比较粗，所以在画图的时候不会被细节问题牵扯精力，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产品逻辑骨架上。用手绘的方式做早期线框图还有一个好处，它横不平、竖不直，形式上足够随意，不会限制和误导设计师后期对页面的重新布局和设计。有时候即便用软件画产品线框图，也会用素描的风格，就是为了避免过早在设计上有所倾向。另外，我还有个比较主观的建议，推荐大家可以尝试用铅笔。我每次削铅笔的时候都特别有仪式感。好像暗示自己接下来就要进入一个思考和工作的状态，而且铅笔划过纸面的声音比钢笔更好听。铅笔还可以通过力度和角度调节笔画粗细和深浅，还可以买一堆彩色的铅笔。纸面的原型或流程画好之后，最好可以扫描存档。我平时会使用 Scanner Pro，这是一款手机扫描工具，可以识别纸张或白板的角度，提高内容的对比度，生成 PDF 或者图片。效果跟扫描仪基本一致，类似的工具很多。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比如印象笔记、扫描全能王之类的，大家可以挑一个趁手的使用。手绘稿可以高效确定方向，抓住创意，但一旦进入后期，整个业务流程便更清晰庞杂起来。这个阶段还是要正儿八经的画图，因为扫描稿很难被频繁的修改。也不方便传播，也会显得不够正式。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原型工具和流程图工具，这是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第二类工具。我最常用到的原型工具呢是 OmniGraffle，是 Mac 下的绘图软件。它的功能强大，组件众多，产品原型和逻辑、流程图都可以胜任，不过只能做静态。它的价格确实不便宜，不过考虑到是吃饭的家伙，还是忍痛剁手了。用 OmniGraffle 的话，你需要尽量记住快捷键，这样效率提升就会很明显。另外就是广泛的收集各种各样的组件库，大家可以用 OmniGraffle Stencils、OmniGraffle Templates、OmniGraffle 模板等等作为关键词去搜索，很多资源可以用。千万不要自己一点一点的画，这样太浪费时间。Xfer 呢，一度是最流行的原型制作工具，它基于动态面板和变量的功能，可以做出动态的 demo。如果多花点精力，更是可以把 demo 做得几乎乱真。虽然横跨 Windows 和 Mac 两大平台，但它的价格实在是不菲，大概比 OmniGraph 贵10倍。不过簇拥众多，也是产品经理简历上被提及最多的技能。我先前曾用 Xfer 过一段时间，当时可谓是沉迷其中难以自拔。后来发现自己，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把 demo 做得更逼真、更动态上了，这一点实在有点舍本逐末的意味。后来刚好换了一份工作，新的公司没有买 Xfer 的许可证，自己买又舍不得，所以一咬牙就戒了。现在就守着 OmniGraffle 天荒地老。如果你用 Xfer，我觉得你有必要学会这套动态机制的用法，但需要注意一点，不要像我曾经那样深陷其中。有可能你花一下午在 Xfer 里做一个精细的动效，人家工程师两行代码就搞定了，这不是你的活儿，要记得适可而止。后来有段时间，好像是从硅谷传过来用 Keynote 做动态原型的方法。具体方法就是把幻灯片尺寸设置成手机屏幕大小，然后摆放元素，通过点击这些元素进行跳转，串起整个使用流程。因为 Keynote 可以使用的各种组件也很多，目前又有了图层视图，再加上是苹果的免费的 App，所以还真是挺适合做原型的。我用过一次，它没有太复杂的布局和流程，用起来确实很顺手，而且做演示也很方便。毕竟 Keynote 是专门做演示的工具，大家也可以尝试。 Sketch 是近几年开始流行起来的产品设计工具，这种工具已经不只可以做原型了，甚至可以直接输出视觉稿。Sketch 的生态很完整，教程也足够多，各种插件和组件也非常丰富，比如可以用插件来直接在输出图上做标注等等。我们创业初期那会儿没有设计师，就是产品经理直接用 Sketch 出图，前端工程师拿来切了就上线，基本也能凑合着看。 Sketch 是订阅制，一年几百块，如果作为产品设计的主力工具，这不算贵，可以考虑。和 OmniGraffle 一样，如果用 Sketch 一定也要记得多去研究组件和插件，不要吝啬花钱买模板，这样能极大的提高工作效率。还有两个值得说一下的工具，一个是国产的墨刀，另一个是轻量级的手机应用，叫 POP。这两款工具都非常适合做移动应用的前期架构和流程设计，效率很高。墨刀做出的原型可以在各端做动态演示，而且完成的作品直接存储在云端，不用发邮件就能保持版本同步。POP 呢，则是直接拍照，通过设置热区来串起来使用流程，适合在纸上画好原型之后做一些交互流转路径，一般也用于早期。除了上述工具之外，还有很多做原型的应用，比如Origami、Just in Mind、Figma， 这几个都算比较知名，但我用过之后觉得 Origami 和 Just in Mind 都有点难上手。大半年以前我看到过几篇报道说 Figma 要凭借强大的团队协作功能替代 Sketch， 还可以直接导入 Sketch 的模板，我就试了一下，但因为 Figma 是基于 Web 的，我试了一会儿就卡到吐血，只能默默地退了。这些工具的对比和评测介绍特别多，我倒觉得其实都大同小异，大家没必要在工具上花费太多精力，选一两款自己拿手的作为主力工具使用，同时可以经常试用一下新出来的工具，大概有个了解即可，一定不要被工具限制或捆绑。还有要提醒的就是不要自己对着菜单搜索，而是花点时间看几个教程，充分的了解工具的能力，这么做可以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但千万不要花过多的精力去研究工具，工具玩的再溜也不可能成为产品专家。第三类工具呢，是思维导图工具，比如 Mind Manager、 Mind Node、 XMind 等等。产品经理经常需要结构化拆解一些思考，很多人会用到思维导图。思维导图是一种很好的结构化发散思维的框架，你可以天马行空的想，然后对这些想法聚类连接。我主要会把思维导图用在产品设计和项目的前期，用作详细分析前的收集工作，通常是为了保证整体逻辑的完整和穷尽。制作思维导图的工具很多，比如 OmniGraffle、 Keynote 都可以胜任，甚至 Sketch 也可以，但术业有专攻，专门的思维导图工具会有很多快捷操作，比如回车键是在同一级上加入新节点， Tab 键是在下一级加入新节点等等。熟知快捷操作可以让精力更多的停留在思维和图本身，而不是经常被画图动作打断，这是工具的本质。工具应当与人融为一体，让使用者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得以全心全意聚焦于目标本身。我在用 Windows 的时候用过 Mind Manager， 在 Mac 上用的是 Mind Node， 这两种大同小异。我觉得思维导图工具比较关键的一点是节点布局蠢不蠢，某些思维导图工具自作聪明，非要自动布局，有时候手动排了半天觉得布局上合理了，结果多加一个节点又被工具彻底打乱掉了，这种情况总是气得让人挠墙。 MindNode 基本上不太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它样子简洁好看，但是用 MindNode 不太自由，不能很随意的添加浮动的节点，这一点 XMind 做得好一些，而且 XMind 模板众多还免费，所以我通常都会优先推荐 XMind。 不过我对 XMind 之类的跨平台应用总是印象不太好，尤其是这种基于 Eclipse 的结构和样式，一看到界面和布局就让人直接想下班，可能我还是比较适合用纸和笔吧。第四种工具呢，是 UML 图的作图工具，比如 Star UML、 Visual、 Lucid Chart、 Process On 等等。UML 是随着面向对象兴起的，主要还是应用在技术场景，但 UML 中很多语法非常适合产品经理做概念模型、流程和状态设计等等，所以产品经理应当掌握 UML 的基本概念，并且应用在产品设计中。将来我们会有文章专门讲这个。早在用 Windows 的年代，我最喜欢用的 UML 工具就是 Star UML， 因为足够轻巧，组件丰富，使用简单。后来换到 Mac 平台，再也就没找到这么简洁好用的 UML 工具，大部分工具都太重了，动辄就是要做一个完整的 OOD 的工具，不适合产品经理。但是后来 Star UML 也发布了 Mac 版，试了一下已经变得非常重了，很失望。 另一个 Windows 下常用的制图工具是 Office 套件里面的 Visual， 使用体验和图形的样式都特别的 Windows， 算是中规中矩吧。但我说还不如用 PowerPoint 画，或许还能好看一点。 Mac 下的各种做 UML 的工具也很多，我用的最习惯的还是 OmniGraphle，尤其在熟悉了一些基本的快捷键之后，更是很难切换。我尝试过用一些替代性的工具，但如果这些工具没什么特别抓人的特性，基本用几次就退回 OmniGraphle 了。习惯确实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另外也有基于 Web 的轻量级的流程工具，比如刚才提到的 Lucidchart 和国内的 ProcessOn 等等，这些工具都有在线协作功能，有时候应急画个流程图也很方便。那最后呢，我想说的是，熟练使用工具是成为产品经理的必要条件，但使用工具本身并不是目的，工具只是通向目的的路径。画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画出了伟大的作品，而不是因为他能熟练使用各种型号的画笔。楼下理发店的 Tom 和 Kevin 之类之所以能够升总监，也是因为他们能给人剪好头发，而不是因为剪子玩的溜。工具是为我们服务的，不要成为他的奴隶。我们今天从纸和笔开始，介绍了产品设计过程中常用的一些应用工具，说到了产品原型、思维导图、UML 图的制作工具。产品经理日常工作中其实还会用到项目经理工具、文档管理工具、沟通管理工具等等。限于时间和篇幅，这一次我就不展开说了。那你有没有对这些工具的独门使用心得，或者有什么工具特别希望介绍给我？欢迎留言分享。